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帮复制把床头柜上的书收好，倒了杯水放在旁边，防止睡醒的人没水喝，然后小心地站起来，悄无声息地走出了病房，带上了门。也没走远，就靠在病房门外面，路过有认识的护士会跟他点点头打个招呼，他也只是礼貌地笑一下。没站多久，庄一伟给他发了条信息让他下楼，他人在楼下。最后两人约在了楼下三层的一个休息室，新建交代了护士帮他看着情况，然后才下去。庄一伟是跟钱正一起来的，看见新建先是皱了下眉。 我看啊，你跟复制一起住院算了。 这脸色看着比病人还憔悴。新建这句话只是扬了扬眉，没有搭理，随便要了杯苏打水，他勉强打起精神。 有结果了？ 看出他是故意转移话题，庄一伟只能摇摇头，把手里的文件递给他。 你自己看吧。 新建只扫了一眼，脸色一沉。 意外吧？ 钱真的语气不乏幸灾乐祸，他看着新建神色复杂的一页页翻阅着手上的材料，全部看完之后放下，半天没说话。相比他，庄一伟实在仁慈多了。他看了新建一眼， 查到最后查到你们处长身上，我也很意外。 新建没接话。 虽然做得很聪明，但到底不是无迹可寻，你们处长找的是个高手，我们也是兜了不少圈子才找到他。 庄一伟扫了一眼桌子上的材料，这里面的口供可来得不容易。现在人已经被逮捕了，讯问之后交代是受人所托，只是那个委托人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新建皱了下眉，半天才开口。 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？ 这案子已经进入程序了，我透露不了太多，只是告诉你，大概你的调查也快结束了。 看出来新建脸色不太好，庄一伟理解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之所以把新建单独叫出来，也是考虑到复制本来就还算是个病号，而且在他们确立侦查方向之前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新建是当事人之一，有一定的知情权。至于处长为什么这么做，背后的原因暂时谁也说不清楚。新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，甚至连最后庄一伟和钱真表示要走的时候，他也只是站起来示意了一下，攒在一起的眉头始终没松开。回到了病房，复制还在睡觉，大概这次是真的睡着了。新建开门，对方都没什么反应，他坐在床边看着复制的侧脸发呆，想法很乱，一时也抓不住头绪。时间一点点的过，新建一直维持着最初的姿势，看着斜阳西落，映在窗帘上的光影很昏黄。病房里就只有他的影子很明显，被拖得很长。复制醒过来的时候，就正好看见新建在发呆，笼罩在黄昏之下，显得有点茫然。 你怎么了？ 开口的时候嗓子有点哑，大概是嗓子太干了。新建被复制的声音拉回神，怔了一下，然后下一个动作是给他倒水。他习惯性的去轻轻捏了一下复制的后颈，不是很明显的笑了笑，有点有气无力。他把杯子放好。 睡够了？ 你刚才在想什么？ 什么都没想。 把话题岔过去，新建坐回椅子上之前，又给复制把被子拉了下。 马上就该吃饭了。 复制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下了句结论。 新建，其实你撒谎的掩饰挺拙劣的。 后者扬了下眉，也没反驳。处长的事情他现在不说，是因为还没有想好怎么说，对比他或许复制的接受度会更差。吃完了晚饭，照例是复制看书，新建对着电脑，只不过这次他没什么兴致去打游戏了， 电脑屏上不太显眼的光晃在他面上，半天也不动一下。傅志叹口气，放下了书。 我说，你怎么都不睡觉啊？ 任何时候他醒过来，心件基本上都是清醒的，哪怕是他在半夜被疼醒了，对方都能及时知道。最初还觉得他是反应过度太紧张了，但是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心健除了中途李磊过来替班的时候回家洗澡换身衣服，就没有在他面前睡过觉。后者似乎很意外他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没什么概念地皱了下眉。 不困？ 不困？ 傅志扯了下嘴角。 你真该去照照镜子， 那脸色实在不怎么像个健康的活人。他说的心健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，有点费解。 很憔悴。 好像之前庄一伟也提了这么一句，不过他没往心里去。除了觉得有点累，莫名其妙的他就是不困。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趴了一会儿，也很快就会醒过来。而且他越睡越不舒服，索性也就懒得去搭理了。傅志摇了摇头。 憔悴这个词形容得太保守。 闻言，心切莫名所以的对着对面的镜子反光照了照，看不太真切，最后只能耸耸肩。 无所谓了，反正只对着你而已。 做男人的好处之一就是三天不洗脸也看不出来，他平时也不太打理这张脸。傅志半天没说话，看着心切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出来，随便找毛巾擦了一下，在灯下显得脸色惨白弱智。 今天晚上你回去睡一觉吧，我这里没事。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说这话了，不过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。心健习惯性的摇头。 我在哪儿都一样，你不用管我。 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他的固执始终如一。傅志心里有点想笑，他摇了摇头，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书上。旁边虽然没什么声音，但气氛很和谐。临熄灯的时候，还是心健扶着傅志去洗澡。说是洗澡，不过就是擦一擦身子。傅志现在还沾不了水，只能是心健把毛巾打湿了帮他擦。虽然最初也觉得别扭，但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心健总要强过护士。已经脱衣服到驾轻就熟了，傅志自己抖掉半边病服，然后利用有限的活动空间把另外一只袖子也弄掉。心见毛巾已经准备好了，沿着他的脖颈开始往下擦。不得不说，这种行为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难受。傅志极力想反应的自然一点，奈何越想自然就越不自然。而心见怎么说也擦了很多次了，偏偏每次都觉得跟上次不太一样。浴室里除了流水的声音，没有任何的杂音去干扰。擦的人很专注，几乎不放过任何细节的小心擦过来，力道和水温都恰到好处。傅志一只手撑着墙，放任心健的手在身上游走，感觉到对方在他腰际流连的时候，忍不住背部一僵。心健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受的刺激有点多，还是真的累到心神恍惚了。他看着水雾之下傅志身上深浅不一的淤痕，总觉得心窝的地方被戳到一样，疼得他眼睛发胀。鬼使神差的，他就半跪的姿势很轻地吻上了傅志的腰侧，搭在他肩膀上的手瞬间收了下力。很长时间徘徊在彼此之间的就是静默的压抑，两个人的表情拢在雾气里看不太清楚，只是心间的语调很低沉。 我真宁愿那群人找对了人。 这句话说得有点像喃喃自语。他继续帮着傅志擦身的动作，每到一个伤处动作就更轻柔一些。傅志长出了一口气，竭力控制着身体上的反应，任由心姐帮他擦完了之后穿好了衣服，然后扶着他回到了床边。时间控制得刚好，他刚拉上被子，病房区的灯也熄了，除了床头柜上微弱的灯光，就只有心健的眼睛很亮。他低头很温柔地吻住傅志，两个人的鼻息靠在一起，纠缠得一点都不急促。从傅志醒来，他们两个吻过很多次， 却连一点欲望的色彩都没有。心倩只是觉得这样才能安心，她微微抬起头扶着傅志的头发， 睡吧。 然后依然是坐在椅子上挨着床边趴下。他这个体型这么趴着其实并不舒服，只是大概习惯了，找到了一个位置倒也真的是能半天不动。